我爱你，像孩子一样天真，像大人一样认真。2019，白天努力工作，晚上加油点歌。周一到周五晚九点的爱心小甜点，爱得更久点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请火速下单，韩立帮你送达今日份的我爱你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夜间到白天，本市还持续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6到7级，风寒效应明显。早晨气温有可能再次出现新低，天气非常寒冷。目前本市仍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，请注意加强防风和防寒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-1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2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高气温-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再度赴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披荆我敢做梦吗？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苏芮演唱的《跟着感觉走》。这首歌呢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曾经非常流行，收录于苏芮1988年推出的《台北东京》专辑当中。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，鼓励年轻人去勇敢追梦。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。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